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8集。 哎，坐下坐下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你们忙了半天了，快吃吧啊。 爸爸，这些饺子馅儿都是万飞哥哥剁的，这个扁的是他包的，这个只有两个褶的是大虎子包的，你快尝尝。 我的不止俩褶吧？ 哎，舒服。 包饺子对于边南来说是件挺遥远的事，他以前并没觉得饺子跟别的菜有什么区别，但现在想想，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种大家一块动手包出饺子来的经历。吃饺子是顺带的，包的过程才是乐趣。当然，也得看是跟谁一块包。要在家里，让他跟编号边星宇包饺子，那就是受刑了，还得是酷刑。 哎，喝点酒吗？冰箱里有啤酒，咱爷儿几个整点儿。 行啊，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 那我陪聊吧，我就一瓶的量。 冰箱里有可乐，二宝也一块喝吧。 我去拿，我去拿。拿几瓶啤酒啊？ 一人一瓶，喝完了再拿。 哦。 秋燕从冰箱里拿了可乐抱着，探出脑袋数着桌子边的人。边南冲他伸出三个手指。 先拿三瓶。 可是有四个人呢。 你哥不能喝。是吧，骨折了喝酒影响恢复。 喝一瓶应该没。 不行，不过可以给你喝一杯可乐。 秋燕很严肃地结束了此次讨论，回身抱了三瓶啤酒出来放到了桌上。其实这桌人真正能喝的只有万飞。边南一瓶的量。秋爸爸身体不好，喝啤酒跟喝白酒似的抿着喝。秋意没份儿，不知道酒量怎么样。虽说酒只是喝个样子，但这顿饺子吃得欢声笑语的，挺有气氛，让人觉得放松。初夏的夜晚，胡同四合院，葡萄架下面暖黄色的灯光，时不时在腿上咬一口的蚊子，饺子啤酒，说个不停的二宝，不太说话，只是一直在边上呵呵乐的秋爸爸，一喝酒就豪情万丈的万飞，还有看起来已经挺顺眼的秋意。边南靠在竹椅上，拿着啤酒瓶灌了一口，挺踏实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边南进厨房转了一圈，发现饺子还有剩。 哎，咱们战斗力也不行啊。 我已经吃撑了。 我要不是喝了酒，还能再吃20个。 哎，不是，你这也叫喝了酒？ 万飞瞅着他，嘿嘿乐了半天，扭头冲秋意：“ 哥们儿，你腿好了，咱喝顿痛快的。一看你就能喝，战斗民族必须能喝。”“ 嗯。”“ 我喝的不是酒是什么？ 说，是什么？”“哎，南哥，咱能不丢人吗？一瓶啤酒你就耍酒疯啊？”“ 大虎子酒量不行啊。”“ 哎，不早了，赶紧帮着收拾一下，回学校吧。”“ 行。”“ 快回学校休息吧，剩下的让二宝收拾就行啊。”“ 嗯，我没喝酒。”“ 哎，叔你甭管了，我没事儿了。” 万飞在家虽然也是个不干活的，但起码目前还神清气爽。收了碗筷，拿到水池边，把边南推开，蹲下开始洗碗。万飞洗碗跟秋燕水平差不多，废水。等他洗完几个碗，拿到厨房放好，那边秋燕都已经把秋爸爸推回屋吃了药，正拿着衣服要洗澡了。 一看到边南从厨房出来，秋燕立马跑过来挨着他。 大虎子，你要回学校了？ 我明天过来。明天下午我们考试，考完了不用训练，可以早一点过来。 哦。 洗澡去，别磨蹭了。 好吧。大虎子，我们明天去澡堂吧。 行，你快洗你的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 秋燕关上门洗澡了。边南看了看秋意。 哎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现在说啊，什么上厕所上床拿东西的。 没了。今天谢谢。 不用这么客气，这是万飞本行。 有事儿您找我。专业要债，电话139…………只要一个电话，谢胳膊谢腿，任君选择。 边南一拍万飞肩膀，转身往外走，边走嘴上还没停： 十年信誉，童叟无欺，一个电话替您解决后顾之忧。 哥哥，大虎子走了。 走了。 他还没有跟我说再见呢。 他都扭着秧歌走的，哪能记得这个？快洗澡。 好吧，他酒量真差。不过我今天很高兴，家里好多人来玩。咱老百姓今晚上这样真高兴吼，咱老百姓今晚上这样真高兴嘿。 你这走调遗传的谁啊？ 爸爸说我唱歌像他。 哎呦，爸可真疼你，这事儿也往自己身上揽啊。 其实他今天心情也还不错，至少之前二叔和老叔上门找麻烦带来的郁闷已经消散了不少。他朋友不多，除了申涛和几个关系近点的同学，别的他都刻意保持着距离。交朋友是要时间的，他连打架发泄的时间都快没了，哪来的时间跟朋友混在一块儿？在为数不多的朋友里，像边南和万飞这种性格的基本没有。跟边南慢慢接触越来越多的日子里，他发现自己一开始对边南的判断大概是有点失误了。 唉，没心没肺才是主要特征，之前还真没看出来他是这样的人。 院门响了一声，这个时间他们院里是不会来人的。秋意正想扭头看看是什么人的时候，一张脸从身后出现在了他上方，是边南。 拉东西了。 你吃宵夜吗？ 边南低头看着他，一抬手把一个西瓜拎到了秋意眼前。 西瓜。 拿开。 秋意赶紧偏开头。边南自打喝完那瓶啤酒之后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，秋意怕他手一哆嗦把西瓜砸他脸上。边南把西瓜放到了桌上。 我挑了个最大的。 万飞呢？ 回学校了。不，回网吧了。 你有事儿？ 秋意看着他琢磨着，他是不是想起还没给秋燕说再见呢？边南拿过旁边的茶壶看了看。 你还有这种老头习惯呢，喝茶。 秋意没说话，边南也没理他，拿了壶进屋重新泡了一壶茶，又端了出来放在了桌上。 你要喜欢喝茶，我下次回家给你拿点我爸的好茶叶，不过得等，我不定多久回一次家。 说事儿，你是找二宝还是找我？二宝在澡房开演唱会呢。 我没事儿，就我在这醒醒酒。 那给我倒杯茶吧，谢谢。 喝一晚上可乐挺过瘾吧？ 还成。你喝一瓶啤酒过瘾吗？ 跟你不能比，心在这摆着呢。不光喝酒，你看你下午跟大爷似的往这一坐。我不知道这事儿我问了合不合适，但这事儿我正好碰上了，咱俩也算朋友，算吗？咱俩在我看来不讨厌的就能叫声朋友了。 算吧。 你家这亲戚是怎么回事我不都打听，我就想问问你欠人多少钱啊。 嗯，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那你说。 我意思是你要是差的不多我这有点，你欠我的钱我肯定不会上门这么要债，把二宝都吓哭了。 秋意盯着边南很长时间，突然觉得自己对边南没心没肺的判断似乎也并不正确。边南看秋意没出声，顿时有点尴尬。 那什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这也不多，我就是想…… 谢谢，真的谢谢。 嗨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谢完了呢？你是要还是不要啊？ 不用了，但是真的很感谢你。 不要你还谢什么呀？ 边南拿过杯子，给自己也倒了杯茶，头还有点晕，茶有一半都倒在了桌子上。 我就是担心，他们再这么来要怎么办？总不能回回都有黑恶势力来同时要债吧？ 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们也不总这样，毕竟还是亲戚。 这还亲戚呢？ 边南回头看了看澡房，秋燕还在里面，边唱边洗。 二宝真是小狗性格啊，记吃不记打的。 大虎子。走了吗？ 走到胡同口看到有西瓜就买了一个。怎么刚洗完澡就一脑袋汗啊？ 哎，唱歌唱的。 别人都睡了。 哦。 你想吃西瓜？ 能吃吗？我想吃一片。 吃吧。 边南起身去厨房拿刀。在秋燕的指点下，从柜子里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西瓜刀。边南举着刀回到了桌边。 我靠，你家还有这个呢？厉害啊，你用这个的？ 神经病，你用过这个？ 没，不敢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哎，横着切还是竖着切啊？ 你连西瓜都不会切啊？ 不会，你当时都跟你哥似的什么都会啊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